眼睛， 眼睛。 手巾， 手巾。 讲究， 讲究。 指头， 指头。 打听， 打听。 打扮， 打扮。 脑袋， 脑袋。 事情， 事情。 任务， 任务。 大夫， 大夫。 聪明， 聪明。 漂亮， 漂亮。 太阳， 太阳。 月亮， 月亮。 教训， 教训。 故事， 故事。 笑话， 笑话。 照顾， 照顾。 力气， 力气。 地方， 地方。 害处， 害处。 用处， 用处。 动静， 动静。 记性， 记性。 前头， 前头。 后头， 后头。 里头， 里头。 外头， 外头。 上边， 上边。 下边， 下边。 左面， 左面。